在夜空。无聊时我不再寂寞，我肆意地远方掏心的泪水，藏在你深藏于记忆往内，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肆意地远方掏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记往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在我被吹干以前。花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而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到二十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夜空。流浪时我不再寂寞，我肆意地远方掏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记往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肆意地远方掏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记往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不要再和他见面。

我自己掉眼泪，自己那么用心那么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好像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夜里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 一个女孩 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有爱 Never say goodbye 不要再分开， I never make you cry I treat you right Feel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 baby。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有爱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都期待 不期待 Never say goodbye 不要再分开， 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原地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 No，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有爱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 Never make you cry I treat you right Through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 baby No no no no no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期待 期待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 越烦越难以闪避。 里的霓虹灯断断续续，天越黑越清晰，害怕相处的情人变成距离，像夜幕中的星星遥不可及，越孤单越美丽，害怕清醒的早晨变成日记，像回不去的过程朝朝夕夕，越翻越难以闪避，越忙越难以逃避，害怕对街的感情变成沙粒，在握不住的风中飞回散去，越等越不留痕迹，越等越令人伤心，害怕清醒的早晨变成日记，像回不去的过程朝朝夕夕，越翻越难以闪避，越翻越难以逃避，害怕对街的感情变成沙粒，在握不住的风中飞回散去，越等越不留痕迹，越等越令人伤心。 说了又

是时候，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等市领导来到部分单位，探望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向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并致以新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刘连杰先后来到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富达交警指挥站、三河热电厂、燕郊环卫公司和燕郊高新区新源供热公司，亲切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向大家祝贺新春。每到一处，市领导们都实地查看各单位的生产运行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运力保障、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在看望慰问环卫、热力、供水、供电等部门的一线职工时，市领导们向工作在城市运行保障一线的广大职工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希望他们继续发挥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不辞辛苦坚守岗位，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整洁、亮丽、温暖祥和的新春佳节。 在慰问一线民警时，市领导们希望一线民警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保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传统，切实履行好岗位职责，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人民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在广播电视台和广电网络公司，市领导希望广播电视台要不断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水平，希望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学习意识、实践意识，积极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要求广电网络公司要加大线路管护力度，确保电视信号的安全传输，让广大群众收看到内容丰富、清晰流畅的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市食药监局日前召开2016年度总结表彰会，回顾总结2016年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对2017年重点工作及春节两会期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对基层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2016年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执法力量进一步充实，监管基础进一步夯实，监管责任进一步靠实，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隐患明显减低，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底线，巩固和发展了食品药品安全平稳向好的良好局面，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整体提升。市食药监局提出2017年将重点强化能力建设，提升监管执法水平，健全完善监管体系，有效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狠抓监管执法，抽验抽检能力提升，突出日常监管、专项整治、规模提升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全市食品药品的安全。春节期间是食品药品消费的高峰时段，也是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相对集中、事故易发的敏感时段。为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消除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市食药监局多措并举，切实做好节日期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他们针对节日消费集中区域进行重点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大对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集贸市场、食品店、农家乐等单位的监督检查力度，一旦发现不合格或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情况，立即依法处置，加强节日热销食品和民俗特色食品监督检查，加强市场消费量大、消费者投诉举报多以及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粮食制品、肉制品、食用油、乳制品、酒类、饮料、调味品等重点食品、民俗特色食品及供精食品的监督检查力度，对抽检不合格或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产品，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置，严防问题食品再次流入市场，同时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确保食品安全问题可追溯。环保之声今天播出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全解读之重点处罚不设上限。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规定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措施，并设定了相应的处罚责任，具体的处罚行为和种类接近90种，提高了法律的操作性和针对性。新修订的法律取消了现行法律中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企业事业单位罚款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封顶限额，同时增加了按日计罚的规定。新大气法规定，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业单位取得收入50%以下的罚款。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1倍以上3倍以下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3倍以上5倍以下计罚。专家表示，取消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环保罚款50万元上限额度，变成按倍数计罚，是重点治霾的具体体现，必将对污染企业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智慧三合手机台是三合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新媒体，实时快讯，这里有三合时政热点、京津冀、百姓话题，为您提供最新最权威的新闻资讯。直播栏目三合直播和央视卫视

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一句。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一句。卷起海浪的声音，刺穿我发烫的身体，像一个刺青永远抹不去。 心里会难过，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